公族编年记上第六章。勒位的儿子格尔雄、克哈特和莫纳黎。以下是格尔雄的儿子的名字：里贝尼和史米。克哈特的儿子阿穆兰、伊兹哈尔、赫贝隆和乌齐尔。莫纳黎的儿子马赫里和穆士。这些人按他们的家族都属利未族系。格尔雄家族，格尔雄的儿子里贝尼，里贝尼的儿子雅哈特，雅哈特的儿子齐马，齐马的儿子约阿黑，约阿黑的儿子伊多，伊多的儿子泽拉黑，泽拉黑的儿子约特赖。克哈特的子孙，克哈特的儿子伊兹哈尔，伊兹哈尔的儿子科拉黑，科拉黑的儿子阿希尔，阿希尔的儿子厄尔卡纳，厄尔卡纳的儿子厄贝亚撒夫，厄贝亚撒夫的儿子阿希尔，阿希尔的儿子塔哈特，塔哈特的儿子乌里尔，乌里尔的儿子乌齐亚，乌齐亚的儿子沙乌尔，厄尔卡纳的儿子阿玛塞和阿希摩特，阿希摩特的儿子厄尔卡纳，厄尔卡纳的儿子族福，族福的儿子托胡，托胡的儿子厄里亚布，厄里亚布的儿子耶洛罕，耶洛罕的儿子厄尔卡纳，厄尔卡纳的儿子撒穆尔，撒穆尔的儿子长子约厄尔，次子阿迪亚。莫纳黎的子孙，莫纳黎的儿子马赫里，马赫里的儿子里贝尼，里贝尼的儿子史米，史米的儿子乌扎，乌扎的儿子史莫亚，史莫亚的儿子哈基亚，哈基亚的儿子阿撒亚。自约柜安放在固定之处以后，达卫派定在上主殿内担任歌咏的人如下：他们在会幕前执行歌咏的职务，直到撒罗满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上主的殿，常轮班执行自己的职务。任职的人员和他们的子孙如下：有克哈特子孙中有约厄尔的儿子赫曼歌咏员。约厄尔是撒穆尔的儿子，撒穆尔是厄尔卡纳的儿子，厄尔卡纳是耶洛罕的儿子，耶洛罕是厄里尔的儿子，厄里尔是托亚的儿子，托亚是族福的儿子，族福是厄尔卡纳的儿子，厄尔卡纳是马哈特的儿子，马哈特是阿玛塞的儿子，阿玛塞是厄尔卡纳的儿子，厄尔卡纳是约厄尔的儿子，约厄尔是阿扎里亚的儿子，阿扎里亚是泽法尼亚的儿子，泽法尼亚是塔哈特的儿子，塔哈特是阿希尔的儿子，阿希尔是厄贝亚撒夫的儿子，厄贝亚撒夫是科拉黑的儿子，科拉黑是伊兹哈尔的儿子，伊兹哈尔是克哈特的儿子，克哈特是勒位的儿子，勒位是以色列的儿子。站在他右边的是他的兄弟阿撒夫，阿撒夫是贝勒基亚的儿子，贝勒基亚是史莫亚的儿子，史莫亚是米迦尔的儿子，米迦尔是巴阿瑟雅的儿子，巴阿瑟雅是马尔基亚的儿子，马尔基亚是厄特尼的儿子，厄特尼是泽拉黑的儿子，泽拉黑是阿达雅的儿子，阿达雅是厄唐的儿子，厄唐是齐马的儿子，齐马是史米的儿子，史米是雅哈特的儿子，雅哈特是格尔雄的儿子，格尔雄是勒位的儿子。站在左边的 是他们的兄弟莫拉黎的子孙。厄唐是克什的儿子，克什是阿贝迪的儿子，阿贝迪是马路克的儿子，马路克是哈沙比亚的儿子，哈沙比亚是阿玛泽亚的儿子，阿玛泽亚是希尔克亚的儿子，希尔克亚是阿莫七的儿子，阿莫七是巴尼的儿子，巴尼是舍莫尔的儿子，舍莫尔是马赫里的儿子，马赫里是穆史的儿子，穆史是莫拉黎的儿子，莫拉黎是利未的儿子。他们的兄弟利未人担任天主圣殿帐幕里的一切职务。亚兰和他的子孙在全燔祭坛和香坛上焚烧祭献，从事至圣所内的各种工作，为以色列人献赎罪祭，全照天主的仆人梅瑟所命的行事。亚兰的子孙，亚兰的儿子厄雷阿扎尔，厄雷阿扎尔的儿子提乃哈斯，提乃哈斯的儿子阿比舒亚，阿比舒亚的儿子布克，布克的儿子乌奇，乌奇的儿子泽拉西亚，泽拉西亚的儿子莫拉约特，莫拉约特的儿子阿玛利亚，阿玛利亚的儿子阿西突布，阿西突布的儿子扎多克，扎多克的儿子阿西马兹。以下是他们在各地域内居留的地方。亚兰的子孙，克哈特家族中了签，分得了犹大境内的赫贝隆和城郊的牧场，但属城的田地和村庄分给了耶弗乃的儿子加勒布。分给亚兰子孙的是赫贝隆避难城，此外尚有里贝纳和四郊，雅提尔及厄士特摩和四角，西类次和四郊，德波尔和四郊，阿商和四郊，犹他和四郊，贝特舍莫士和四郊。由本雅明支派分给的是基贝红和四郊，格巴和四郊，阿勒莫特和四郊，阿纳托特和四郊，所分得的城共13座及其四角。克哈特其余的子孙按家族，由厄弗拉因支派、丹支派和穆纳协半支派抽得了10座城。格尔雄的子孙按家族，由伊撒加尔支派、阿协尔支派、纳菲塔里支派和在巴商的穆纳协半支派抽得了13座城。穆拉黎的子孙按家族，由厄乌本支派、加德支派和泽布隆支派抽得了12座城。以色列子民将这些城和城外四郊划给了利未人，并以抽签方式由犹大子孙支派、西莫昂子孙支派和本雅明子孙支派划给了他们上述的城市。克哈特子孙的一些家族由厄弗拉因支派抽得了一些城，分给他们的是在厄弗拉因山地的避难城舍根和四郊、格泽尔和四郊、约克莫罕和四郊、贝特和隆和四郊、阿雅龙和四郊、加特里猛和四郊。至于由穆纳协半支派抽得的阿乃尔和四郊以及比尔汉和四郊，归于克哈特其余子孙的家族。格尔雄子孙按家族，由穆纳协半支派抽得了巴商的戈兰和四郊、阿士塔洛特和四郊，由伊撒加尔支派抽得了克什雍和四郊、多贝拉特和四郊、拉摩特和四郊、恩加宁和四郊，由阿协尔支派抽得了马沙尔和四郊、阿北东和四郊、胡科克和四郊、勒和布和四郊，由纳菲塔里支派抽得了加里利亚的克德士和四郊、哈蒙和四郊、克里亚塔因和四郊。莫拉黎其余的子孙由泽布隆支派抽得了耶克乃罕和四郊、卡尔达和四郊、 黎猛和四郊，塔波尔和四家。在约旦河对岸，耶里哥对面，即约旦河东岸，由勒武本支派抽得了旷野中的贝泽尔和四郊、雅哈兹和四郊、赫德摩特和四郊、莫法阿特和四郊。由加德支派抽得了基累阿德的纳摩特和四郊、马哈纳因和四郊、赫士彭和四郊、雅泽尔和四郊。